其阴其二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又翻到嚟咧，就第二节嘅奇异档案啦，系依然系有我潘发光，今晚嘅嘉宾女主持 Sophia， 同埋嘉宾 Eva 嘅，系啦。咁咧就上一节咧就讲到阿 Eva 呢个请牌嘅问题啦，未讲完嘅，系啦。咁诶个吸引到佢咁点咧？你觉得两个月货仔啦，嗰时系嘛？ 我觉得 请咗两个月货仔嘅牌啦，咁点咧？ 咁咧我就冇再供奉佢啦，然后咧怪事就开始发生啦。咁第一件事系发生啲咩咧？喺我大约开始唔供奉佢一星期，即系一星期应该要俾佢食一次饭。咁我冇俾佢食。 一个礼拜食一次咁悭健嘅咩？ 系咯，咁正嘅。 唔系每日嘅咩？ 唔系一日一餐，一日三餐咁样。 好似每日嘅。 头七日就 系。系啊， 系啊，头七 日咧，或者各施各法啦。 系啊，头七日就系咁，然后你发梦啦。咁我发梦，我听到有女人嘅声咁样咯，即系 讲咩咧？ 哦，因为佢系噏嗰啲，我听唔明嗰啲。 叽咕噜。 系啊，我听唔明嗰啲，即系以我认识，我觉得系泰文咁样。咁你唔知佢噏乜嘢噶，咁好恐怖咁样咯。其实类似有个黑色头发，有个黑色头发，跟住然后即系坐喺一个角落咁样，跟住即系但系好恐怖噶。嗰画面佢冇特登去咁搲你嗰啲， 净系俾个影像你睇啫。 系啊， 跟住点啊你？ 跟住其实好惊噶，因为我喺梦入面个画嘅画面系好似我喺度慢慢有个镜头 zoom 近佢咁样，即 系 由远至近咁样。咁、其实好惊嘅，跟住就我就醒咗。 有冇近到去到个头嗰度咁啊？ 即系望到好似好近。 咁嗰个惊系啦，差唔多接近系啦，差唔多去到。 好惊啊！真 系 好惊。 系咪大叫咁样啊？咁样醒咗扎醒。 因为冇大叫，但系你自己咁样嗰啲咁样，跟住我起身就即系一下汗啦，因为太深刻啦嗰个画面。咁我起身我都仲记起咁当时咧，我冇怀疑过系发生系因为咩事，我冇谂到，因为、因为供奉一直都都未必做得好足嘅， 同埋好短时间， 有即系未谂过，即系未谂过呢个系咪灵体或者系唔系供奉牌得翻嚟嘅？ 系啦，即系完全冇谂过。 当系一个梦啊，点啊？ 系啊，我当咗佢一个梦，但系梦又点会经常都发咧？ 点样经常咧？ 嗱、我今日发完呢一个梦。 嗯、 我听日都发翻同一个， 一模一样咁， 唔系一模一样， 都系嗰个人， 但都系嗰个人啦。你知都系长头长头发啊， 即系好似 repeat 咁，每一晚都 repeat 同一个梦， 系 差唔多款， 唔系个款，佢一系个人物同一， 系啦，人物 个故事唔一样， 故事唔一样，即系每一晚发生嘅嘢都唔同嘅， 每一晚有啲剧情， 定系每一晚都是同一个同一个同样嘢， 即系咪佢系咪都坐喺嗰度咁样？ 唔系，即系咪即系个景象系咪一样咯？ 系咯，即系咪景象一样咯？即系会定系发生其他事？ 佢转咗个位咯，但系都系一个你幻想系一个荒废咗嘅屋咁样。 即系见到个荒废屋，其实一个孤零零坐喺度。 每一日都 update， 可能今日坐喺角落头左边，跟住听日坐喺角落头右边，咁总之就 即系总之喺间屋度周围坐。 系啦，咁就可能啲画面就新嘅，但系就即系话俾你听，可能唔系一个录影，唔系一个 exactly 一样嘢，即 系 可能每一日都会见到佢，即系 live 咁样咯，即系证明俾你睇。 咁佢嗰个动作，我而家都记得好深刻，佢系类似啲人。即系抱住自己膝头哥啊，咁样嗰啲咯。咁去到第三日啦，呢一啲梦咧，咁一直连续发咗三次，即系一晚两晚三。咁我开始觉得唔 系 好对路，因为呢啲情况 系咯，都系呢个人。 系啦，咁点咧？ 佢有冇同你讲嘢啊？即系讲你， 其实好 你唔明， 系啦，好少嘅，其实好少。 佢知你喺度嘅。你喺度做咩咧？但系你个梦入面做咩？ 我系见唔 冇佢第一眼第一双眼嘛。 系啊系啊，我系即系直情我好似一个 camera， 即系你自己第一身，即系好似你自己自身咁样望住啫嘛。 系啊，咁啊。 但系佢知唔知你存在啊？其实佢有冇望到你啊？ 佢 即都冇理嘅。 佢同佢讲嘢嘛，叽里咕噜嘛，佢知。跟住咧，跟住咧。 咁咧，我同咁咧，我同咗我个朋友讲。咁我朋友咧就识一啲，因为佢喺泰国住嘅。咁咧，佢就识一啲泰国师傅。咁佢又叫我影张相俾佢咯。咁影咩咧？影我个牌个相俾佢。 影个牌系系。 咁一影咧。影咗过去啦，咁佢个师傅即系类似同翻我朋友讲讲咩咧，就话你呢个牌应该系偷盗墓啊，即系掘 偷翻嚟嘅， 系掘人哋个墓， 即系擅唔经过人哋同意擅自去盗墓嗰啲，即系犯法嘅。其实咁样系，即系其实呢啲 唔系犯法，而家讲紧系佢本身系盗取，即系 就盗取他人攞 嚟。唔系你听我啫，佢应该系做嗰个牌嘅时候咧，系。是掘人哋嗰啲坟，攞佢嗰啲或者尸油啊，攞佢嗰啲头发啦、啊，或者骨啦、啊，或者啲嘢嚟做。咁佢根本上呢个先人唔系佢先，即系佢自其实全部盗噶、哦。其实讲真一句， 全部盗噶。 你嗱我嗱老实老实同你讲啦，如果唔系盗嘅，如果唔系盗咧，嗱我估啫，嗱因为我唔系泰国法师啦，系咪先？嗱我讲到呢度咧，我谂一谂啊。边人愿意交一个先人或者屋企人出嚟俾你做呢啲牌嘅咧？ 泰国有钱啊嘛，有钱可能 OK 啊，大部分都盗噶啦，唔系咩？ 可能有，可能 呢个好问题，我冇绝对。 我觉得有可能佢哋会话啊，譬如泰国人佢哋啊，你会唔愿意诶攞啲跟住攞啲钱？ 话除非佢生前签咗嘢话，喂，我到时捐咁，冇呢啲嘢啊。我谂十个九个都盗盗地嘅，系咯，我觉得系咯，咁啊系嘛？其实 嗰个高率好高。机率 好多，系咯，系嘛？都好似话有啲冇人执撞嗰啲，喺嗰度攞会方便啲啊，咁样。 即系其实 都系赌啦。咁佢都冇，咁边个有人问准个先人，你俾唔俾我攞你骨啊？咁样唔会噶嘛？咁佢都照攞噶啦。 弹起身唔得噶。 系啊，个法师都系作法，都系照攞，应该照计，好多都赌嘅。 我真冇谂， 你而家谂系咪？ 系谂翻又觉得你几有道理，但系我又冇谂过，我原来 系 咁。 之后我觉得， 跟住佢盗墓者，跟住点啊？ 咁然后就话其实，你盗完啦，咁其实你应该点讲咧？佢话佢叫我翻我个铺头去处理呢个事咁样。 边个铺头？即系佢嘅， 即系我买呢个牌呢个铺头。咁咧，咁人哋梗系唔负责任啦。人哋话，人哋梗系话啊唔关事咁样。即系佢负责任，佢就住呢件事佢有负责任，但系佢就否认啊呢一个牌真正嘅来源咁样。即 系 否认系啦。总之佢就话唔系盗墓咁样。 又话系边个高手嘅做出嚟嘅？ 系 啦， 阿湛 嗰啲嘢啦，系有名嘅师傅做出嚟噶，系正嘅，系啊，正牌嘢嚟噶，唔系盗咁样。但系即系话出自一啲名门嘅，就冇话做个咩手脚咁啦。 系啦，咁佢有咁，其实灵异事件梗系唔止发梦啦，而系因为我不嬲系气色都好好嗰啲人嚟嘅，但系嗰排系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容易即系譬如个面色系好黑，好似嗰啲朋友话：，你做乜咁黑啊？你个面咁样嗰啲，即系。即系 好多人都会问嘅，即系话，咦，喂，做咩啊？ 即系好似你好，好咁样嗰啲啦， 好 沉啊， 系 啦，好攰啊， 系啦，系啦， 冇嚟精神嗰啲啦， 系啊，咁呢个先系，同埋最紧要系运气其实系好差咯，嗰排，咁即系我中意嘅人咧，佢就即系开始冷落我啦，唔理我啦，咁样。 咦？咁唔通个牌啫得？成日借咗啊个样。 是应该佢搞借咗，跟住然后我就接埋咗啦，我就。 喂，你讲嘢清楚啲，个男朋友仔搞借咗，定系净系嗰啲嘢搞借咗你啊？ 我觉得咧系 唔系应该系本身系 佢气场弱咗， 气场弱咗，同埋。可能嗰陣時啲面色冇咁好，咁可能跟住男朋友好現實噶嘛呢啲嘢， 又未去到男朋友咯，即係接近。我以為自己可能一直都 有意想嗰、那個，即係意想嗰個男朋友仔啦，冇 係啊， 即係點啊？最後有冇追到？即係冇定點？ 最後係。即好似我做咗啲嘢无端端激嬲咗佢咁，其实我不嬲都系咁嘅，我不嬲同佢相处都系以嗰个方式沟通，都系嗰个方式， 都冇嘢嘅， 系啦， 突然间激嬲咗佢， 即系后 来跟住咧， 跟住然后咁我 哎、我有 我哋唔好理你嗰个爱情史先，咪又嚟一题嘅俾人查。你讲翻跟住点先得噶？ 跟住总之我气色好差，咁样觉得我都好唔对路。咁然后咧呢、這个铺头，咁佢就住呢件事负责啊嘛，佢就佢又但系佢咧叫我俾一笔钱， 边个佢？ 诶，呢一个铺头， 呢间铺头 系 送走佢， 系啦， 请走佢。 但系你要点啊？你要又要 做一坛法事？ 系啦，你要做一坛法事啊？ 嗯， 咁我令我觉得。咁由佢咧，真系做完嗰个法事之后咧，我又真系好似个人又开始， 终于都俾咗呢笔钱佢做呢个法事。 系啦，有 咁呢笔钱个数字系冇系可观定觉得点啊？ 其实系我请个牌嘅几倍价钱咯，即系两三倍。 咁其实你可唔可以就系讲你个牌请几多钱？ 我咧请我请我个牌咧，其实就唔系好贵嘅，咁我就请，咁我就请咗3000蚊左右咯。 哦，咁几倍法事都要几倍啊？咁几倍都系 即系 萬一萬多啲啫， 会唔会得不偿失啊？咁 样其实到而家都好相信呢啲嘢嘅，虽然发生过呢， 发生咗，但系嗱，而家咁样啦，我等一阵间咧，而家等我 operator 个我哋个同事行开咗，转头我哋俾，点解你而家又俾嗰个而家阿 Eva 身上？嘅牌嚟睇下嘛，而家喺度噶。咁嗱，你而家系咪都系仲系戴住都系同一个牌定系第二个咧？ 我而家系戴紧另外一个。 系另有一间铺头就另外一个师傅啦，又换咗人系咪？ 系。 听闻啊，阿某君啊，某或者某 friend 就话呢个好过嗰个咁样，咁又换咗话啦，系咪？系啦，咁。点解你会咁再接再厉咧？你惊唔惊再做多场法事系两万几嘅 咧？因为好灵验啊，即系好灵验。我灵验，因为好灵验。譬如可能而家求系想事事顺利咁样，咁、真系事事都顺利咗。譬如我因为我教补习嘅，咁 咧补习都要用呢啲嚟事事顺利，真系啊。 同埋可能即系可能。一直想识个男朋友咁样咁。 喂，你哋听唔听到啊？成日都想识男朋友噶，有我哋啲人咧，好难识嘅咩？ 系啊，都等咗都几耐吓，即系 系咪要求高啊？ 都数以年计噶啦。 系咯，系咪？你而家佢又唔系芳华老去咁样，有咩啫？赶住咩？ 唔系啊，咁想啊？点解身边咧冇乜异性嘅咧？ 会唔会系你自己要求高啊？ 要求太高。 其实你异性喺身边有好多啊。 呢度都有一个。 而家我都喺你隔篱噶，都系身边噶。嗱，咁我哋而家不如Alex 我哋叫佢我哋工作人员放片出嚟个相出嚟睇下阿 Eva 而家戴紧嘅牌系系咩作用啊？做乜嘢啊？系啦系啦，咁其实咩意思啊？ 这个牌呢，咁大家可以见到那个金色嗰个菱形啦，中间有两个圆形凸起咗嘅地方咧，应该就系佢嘅乳房啦。咁然后咁再下面咧就系佢嘅下面嘅私处咁样。咁你可以见到两只类似有两个 脚啦， 脚咁系擘开咗。 咁咩意思咧？其实呢啲系呢啲咩意思咧？想做咩咧？ 好好奇。 但我即系话。一个大字型咁咩意思咧？ 我谂 纯粹， 我又冇睇到嗰时咧，当初去个铺头，佢俾咗几只我拣嘅。 你觉得几好啊？呢个姿势， 呢一个系有，呢一个系最合眼缘，因为另外 系咪有啲做核突嘅啲姿势系咪？ 系呢把系咪？ 点解会觉得合眼缘呢？ 因为其他另外一个系。即系好似有啲头发，好似咧有啲头发咁样喺度竖起咗咁样嗰啲 咯。哦，即系冇咁好。 第一睇你就好寒啦。 但系呢个咧就个头好似睇唔到啲咩。 唔系啊，呢个呢个我一，但系呢个我有感觉啊。 好感觉。 即系我一见到嗰阵时，我就觉得啊系你啦咁样。 OK， 咁我哋翻嚟我哋个样先系啦，唔好对住个牌先系啦。使唔使阿 Sophia 笑到？佢谂到话啲头发嗰度有毛，有毛 咁我而家就请咗呢一个。 系啦， 咁请咗啲个牌，其实嘅功能，其实你有冇个当时请牌嘅时候，嗰啲请牌嗰啲嗰间公司啊、铺头，同埋或者嗰啲师傅有冇话讲解？ 其实系师傅冇师傅嘅，净得嗰个铺头嗰个人。铺头 嗰个人，嗰个人唔使话，嗱而家俾你啦，咁啊用你念一首嘢嗱，教你一首咒语，翻嚟点供佢咁，但唔系师傅嚟嘅，嗰啲系喺度卖嘢嘅啫，得唔得噶？ 超市，其实我系超市。 其实系抄写， 系啦，咁跟住点啊？ 咁其实佢 今次咧有冇不识公本啊？使唔使六千啊？今次 我唔系，今次 加码 差唔多，今次系四千咯。 四千 系啦，今次系四千。 咁而家都系用咗几个月。 系啊，而家用咗几个月嘅。 贵啊！ 嗰啲几个月嘅咁顺啦， 系好好顺利咯， 好顺利啊！ 但系 但 系咧，我发现唔系。你求佢所有事，佢都会应你所求、 啊、 我以为系咯，因为我啲朋友用都好顺。 唔、啊、会嘅，呢、這个世界冇呢啲嘢嘅。 咪咯，跟住咧，边有咁大只格拉除嘅？ 跟住点啊？ 跟住 中六合彩嘛？你真系 跟住其实 叫佢帮佢 喺谂翻我以前嗰、那个，我冇谂起我以前嘅事，但系我而家即系而家你咁样问起，我就会谂、如果我以后有一日、我唔再需要。需要佢嘅时候， 咁点咧？又唔需要噶，即系你同养宠物一样嘅嘢，停一停谂一谂啊。咁但系呢啲唔系养宠物咁简单， 系咪一世噶？ 其实你如果只要请走，唔系有啲法师话帮你请走，或者送翻去啲牌铺，好多人啊咁样，转头佢都系再卖过俾人噶啦。咁其实你都系翻几次钱嘅可能。咁但系佢话念咗经噶啦，冇问题噶啦。或者我哋。唔識嘅啫，就算我頭先所講嘅都係誤會啫，係咪先？咁因為人哋我唔知道人哋究竟真係有冇再買啊嘛啊！咁但係點都好啦，究竟有冇請到走，你都唔知喎。再有乜嘢嘅時候，咁佢話我已經幫你搞掂咗啦，咁又點啊？ Sorry 啊。 咁又點啊？ 我打算即係如果沒 即係嗰啲嗱，我而家我唔講邪唔邪咩嗰啲唔好講，乜都冇講，我淨係講話如果。你他人得激嬲佢，唔好理你供唔供奉佢，供奉佢唔供奉佢都激嬲佢噶啦，系嘛？咁他人佢唔知点解嬲咗你呢、這个牌， 好似有啊，有啲咁 样嘅。咁呢个牌嬲咗你嘅时候，你会点啊？ 都系唯一一个 你请走佢 解决， 但系请唔走，咁到时你唔知四千蚊嘅，四十万都唔止咁啊！你会唔会又好顺啊？嗰时好啦，咁而家咧就第二节咧就过咗少少钟啦，咁我就去一去广告，转头翻嚟有第三节系嘛，系啦，转头翻嚟见。